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神秀山庄嘅一次经验。应该系咩？神秀山庄加神山虎嘅经验都唔有错啊！ 双神、啊， 双神啊嘛，即系即系其实点解咧？嗱，其实嗱，我首先我公开咗我想我嘅立场先。其实我系唔认为，如果你去揾性工作者咧，系唔应该用呢啲咁嘅药嘅。OK， 但你记住，神山虎咧，佢系一只草药。佢唔係春藥、因為喺呢個中大唔知乜乜乜乜教授呢、中醫咁嘅教授呢，就佢又講緊呢馬卡東格亞尼呢呢啲咁嘅藥呢只係保健嘅啫，唔係春藥嚟嘅、你哋想搵返呢就搵返蘋果日報唔知邊一集啦、OK， 佢就咁樣講過嘅，咁所以但係呢我都認為呢唔應該靠一啲外來嘅嘢呢去對個性工作者嘅。但依家呢次呢我就會試下用呢樣嘢去，嗱你記住先啦，之前神山虎我係試個人妻、,OK,N 咁搵多次神山妹 ,OK,、 神山妹應該係一個好好嘅臨床例子。 好啦，例子嚟㗎，因為佢覺得唔同咗㗎 ,OK,、我遲啲有機會再講下啦，因為跟住就上次嗰個菠蘿妹啦、,OK, 因為菠蘿妹其實某程度嗰日唔算係性工作者嚟㗎喎，喺我嚟講 ,OK, 係個朋友嚟㗎喎，我聽聽嗰日已經我約咗佢呢個叫做，總之佢老相好啦，咁唔算係啦，但我其實好，我就唔係好鍾意呢靠一啲外來嘅嘢去令到你自己去玩性工作者嘅。 係。 但呢次點解我要試下呢，首先一個朋友俾咗呢啲咁嘅產品俾我 ,product 俾我，俾我試下。咁因為佢有可能會做香港代理。 嗯、 OK? 咁當然啦，我唔知啦，你知乎啲老細諗嘅嘢啦，佢呢次係諗埋做代理啫，下個禮拜佢諗嘅嘢就唔會再諗㗎啦嘛。 係。 所以我一路呢都冇講神山虎喺香港點樣可以購買㗎，其實唔係難㗎，其實有方法可以購買㗎，我聽你聽 ,ok, 但係最簡單嘅直接方法嚟梗係去馬來西亞啦，但係馬來西亞你都買唔到㗎、知唔知㗎，喺馬來西亞佢喺其實喺馬來西亞嘅巴沙一個地方，佢呢個巴沙呢裏面佢一個山 沙巴嚇死我 㗎，沙巴喺沙巴裏面一個山、那個山真係叫神山，係佢哋一個偶像崇拜嘅山嚟嘅。 曾經有啲外國人喺上面跳裸體冇影相啊嗰啲呢，俾人拉咗去坐監嗰個神山啊。 嗰個神山 ,ok, 咁所以呢就你其實某程度你嗰一隻產品神山虎呢要喺嗰度先買得到嘅。譬如你喺馬來西亞係吉隆坡係未必咁容易買到，唔係地方冇。ok, 咁你係咪下下要托朋友喺馬來西亞朋友買呢，咁其實我們托咗馬來西亞朋友買嘅、我真係有個馬來西亞嘅有錢好有錢，或者上市公司啲人嚟嘅，或者你聽 ,ok, 咁我有錢嘅，我啲聽眾嚟嘅 ,ok, 咁我哋托咗佢波落買嘅，或者你聽咁，但係呢佢未必買到，因為佢喺怡寶定怡賓呀， 怡寶 呀，咁未必去喺沙巴嗰度買得到嘅，我唔知，但係今日未知 ,ok, 就係其實香港可唔可以買到，其實都可以買到嘅、但鑑於我未知我位朋友會唔會做代理、譬如我講咗香港購買嘅方法呢、對佢申請咗做代理之後呢， 對佢生意有影響 啦，好有影響嘅，咁呢樣佢又請我食咗咁多盒啦，我又將某有幾包送咗俾啲朋友去試啦、,ok, 咁佢啲 feedback 仲未返嚟喎，有啲 feedback, 加產咗嚟等到攞咗去喎。 爽到唔識出聲啦已經。 我唔撚知啦，攞feedback 未返嚟聽節目嗰啲唔撚該啦 ,ok, 攞撚咗嘅俾份報告我大佬唔係我啦。 好好同唔好都唔緊要啊。 好唔好都唔緊要，我就同老闆有講話，喂 因為有網友成功在香港買到的。 啊 okay? 啊、我跟你說喂你試完之後你都唔該你俾啲feedback 你喎就算係不良反應你都俾我喎。 係囉。 因為呢個係我嘅責任嚟㗎。 你話食完不舉嘅都可以話俾人聽㗎。 我講咗呢一層呢一 product,ok? 如果佢係有問題嘅話、我一定要知道因為佢我覺得 ok 啫。因為呢啲產品都一定因人而異㗎。 係啊。 例如綠味地黃丸最撚簡單綠味地黃丸我對絕對有冇利益衝突啦。佢唔會俾俾錢我出嚟講啦。綠味地黃丸是為什麼我會說呢就因為在那時候聊天室有網友介紹亦都好多網友吃了、我覺得是真的得的、跟住我咦真的得咁跟住我自己買嚟試、OK? 我真係真金白銀攞錢出嚟買嚟試、試咗個幾月之後我覺得有效我先至喺嗰集節目攞出嚟講㗎 咋 但呢個就係、是、呢個係我一個責任嘅問題如果譬如我講咗話我得呀得呀得呀得呀你到時唔得呢 係囉、 我就話我做到嗰度去曉飛、到時唔曉飛呢 係囉、 神山虎㗎嘛係可能係對我 有效、但呢日 product 呢我嗰、那個老闆試過啦咁佢話有效啫咁佢係老闆㗎嘛 係呀佢實話有效㗎 實話有效啦咪先佢可能會做代理佢實話有效啦咁我試嘅係有效嘅 ok 係個效果係唔錯添我直頭同嗰個老闆講我話喂有冇西藥成分㗎佢真係咁堅嘅我就係咁樣講嘅、喂如果你真係代理咗你真係化驗好清楚喎或者呢咁今日告到你甩褲喎你知啦馬來西亞嗰啲 product 喂你就話就梗係話冇西藥成分啦馬來西亞講乜都得同大陸一樣㗎嘛。 不過你話如果講到即係神山虎咁計啦其實佢仲有另外一隻即係真係草藥嘅叫東格阿里。 東格阿里㗎嘛其實。 東格阿里呢就係、是、真係係一要煲嘅嘢嚟嘅。就即係叫做你肯定係佢冇西藥成分嘅。但神山虎有冇西藥成分呢好老實講。冇人知㗎。 因為佢有馬卡。馬卡係咩呢係秘魯嘅一種樹根咁嘅嘢。喺西藏好多㗎其實西藏可能那個經緯度差唔多你西藏都係咁買係喺有啲馬卡買嘅。你香港想買啲馬卡一樣買到㗎 不過有真有假㗎嘛。 咁係啦係啦香港咪嗰 陣。都會有貴有平㗎。 有啲講咪咩天價馬卡嘅咪香港買咩十幾萬人嘅咁樣嗰啲咩人搵笨啦。即係有啲草藥嚟嘅。但即係我成日認為草藥呢要長期食你先得嘅。但佢唔係喎。你真係飲一次排毒。咁第二次你就即刻可以拆旗上馬㗎喇喎。 係啊。 喂我覺得嘩屌呢啲基本上即係偉哥先可以做到㗎喎真係。 咁人哋唔使偉哥咁多年啦咁如果。 係囉。即係所以我會對佢有質疑㗎。即係如果只要嗰個網友嗰位朋友佢真係代理嘅話佢一定要因為佢要喺香港做呢佢一定要去經過所有審批㗎嘛。 係 啊。如果真係證明冇西藥呢咁我就可我咁佢做代理咁冇問題啦、即係佢香港有得賣嘅就冇問題啦、但如果譬如你係呢喺海外代購嘅、我唔保證呀我唔保證呢一隻嘢又冇西藥成分、因為未經過專家去檢驗過、OK? 但如果香港有代理呢記住有代理同經銷兩件事呀、我攞一件嘢返嚟我轉頭話俾你水貨客一樣嘅啫 經銷是不用負責任 的。不用負責任的。 代理要負責任的。 代理要負責任的。 是啊。 什麼人告到甩褲 啊。 是啊。而且你看看我神山虎那盒咖啡的嘛。 是啊。 那盒咖啡他有張紙的嘛。他經常說的有高血壓不好吃的。 是啊。 但是呢東格阿里呢因為很奇怪他排毒的。 是啊。 他沒有說的。 是啊。 嘩在香港被人告到甩褲啊或者呢如果你有排毒的而你不說。 是啊。 你不寫明的話。即係點解呢好我明白啦馬來西亞佢根本就冇排毒呢個概念。 冇㗎。係 啦所以佢咪唔死囉。點解即係寫出嚟叫屙㗎嘛。 屙、 你會肚屙啊。 即係啲人會驚㗎。 嗰啲人驚㗎嘛馬來西亞啲人唔所以佢咪唔死囉。 嘩 求撚奇到咁撚樣㗎原來可以即係馬來西亞寫樣嘢喺香港就唔可以啊。佢會排毒一定要寫出嚟啊。 你要經過國際衛生組織鑑定 啊 你唔好淨係咩寫咩咩孕婦唔食得啊細路仔唔食得啊鬼唔撚就知咩係老人都唔食得㗎啦某程度。即係好撚求其啊我就覺得即係馬來西亞寫嗰個說明書呢嗰份嘢嘅說明書好撚求其好撚危險啊你照抄擺喺香港呢我位朋友就一出街就告得啦。 係啊 即刻坐監咪坐監咪就罰錢啦。 所以呢如果香港做就依足規矩驗下喺中喺港喺中大驗咗冇西藥成分啦仲有說明書寫明會排毒啦高血壓唔飲得啦心血管病唔飲得啦咁起碼有呢啲咁嘅嘢咁樣標籤你先安全啲㗎嘛。 係呀、啊。 o、okay? k 所以嗱我而家未有代理我就只係口講就是我口陪啫 嗯 與我無關啊。所以網友你食之前真係要諗清楚自己有冇心血管病高血壓啊因為佢通血管呢可能你有自漏都唔得㗎我成日我成日覺得。我估計啦我估計啦即心血管病啦咁其實唔應該食啦真係聽下某程度。孕婦唔應該食啦即係某程度女人唔應該食啦。細路仔食嚟冇人用啦所以細路仔唔應該食啦。老人家想都 OK 啩。 老人家唔得心臟衰弱。 總之心臟有問題就唔好食啦咁 OK 啊。咁我話聲佢聽。咁好啦講返呢次啦完咗個11嚴打周之後啦我都唔明白點解11嚴打周都仲有網友去仲有搞團嘅我有啲朋友喺搞團嘅咁 11嚴打都仲搞我幾得危險唔肯知點解即係安全到過緊係安全㗎緊咁安全㗎成個深圳咁大唔會全個深圳都打曬㗎嘛邊有咁多警力啫但是你在這麼高危的時間去唱機是麻煩煩一點的。 是麻煩煩一 點。即是我不會說危險因為其實唱機不危險的。 唱機是不危險你間房什麼都沒有做齋唱機 是不危險的。你上馬欖 你上酒店酒店都不算太危險的。你最怕你就貪便宜住埋啲賓館啊。嗰啲先危險㗎咋嘛。但我哋嗰啲網友就係成咁貪平嘩我住維基呀成四嚿水呀。但我住乜乜賓館八 咩經交叉。 經交叉八一百八十咗喎。喂咁成計埋嗰坑嗰廿皮坑嗰兩嚿咪坑嗰兩嚿坑嗰兩嚿隨時坐監嘛你。所以我成覺得唔好慳啲咁嘅錢。o k 即係你唔好玩。 係呀你唔好玩你咪撚玩。o、okay? k 就唔好成為就等陣話牛哥邊個場安全 冇 㗎冇安全邊個酒店就算我去個酒店都未必安全 就算牛哥做公安或者識公安朋友喂佢搵第二個區嚟掃你都冇辦法 係都冇辦法㗎嘛所以呢但嗰陣你玩法就唔好太冒險即係明知去賓館嗰啲屌點解賓館啊點解危險啊賓館俾錢都少啲啦 係呀 係咪先喂咁我係收錢嘅咁我假如我數揀你嚟數啦。 係啦。 一間靚嘅酒店喂。 點都唔會有人叫雞叫咁貴啩。 係啦。唔係起碼個酒店如果靚少少裏面可能人哋搵得錢多啲都省啲人都省得多啲啦。 係 呀。可能冇安全啲你咁樣諗啦你諗下啦 ,ok? 係 呀。 所以有時呢有啲危險嘅時間係真係唔好玩啦。我唔係喎上次博羅妹我係情侶嚟㗎嘛。所以情侶我咪食神。我飲神山虎囉但呢次係唔啱嘅呢次因為我去神秀山莊因為佢性工作者嗰條女我未見過嘅其實就某程度唔應該飲神山虎嘅但我又想試一下即係我都 只能夠攤句佢唔好彩囉 佢真係唔好意思佢唔好彩但我識做呀我識做呀我醒佢㗎嗰日我嘅我醒佢唔止一 Q ok 我有其他醒嘅 即係佢飽咗啦 好多人飽咁即係點講呢即係呢一次咁我就照舊啦星期六係團啦咁我哋約咗朗尼呢朋友啦空少啦本來阿碌都嚟 㗎 ,ok? 咁佢啲網友啦阿碌嘅臨時就因為星期五呢就去撚咗水嘟跳撚咗舞啦咁星期六日放咗我飛機咁算啦唔緊要啦你都去水嘟落出咗啦 咪囉 我又唔係要求你一定跟我團嘅當然下次如果有啲朋友話要嚟唔嚟呢唔該盡早講 包唔包括阿碌啊 包括阿碌一定包括阿碌 譴責佢啊 咁唔使譴責佢嘅因為你知唔知而家我係點樣啊我一吹雞我半個鐘頭個團就滿我吹雞就滿了即係如果譬如你有啲網友想嚟玩其實某程度唔好意思一嚟就滿㗎啦即係最撚簡單㗎啦我有幾隻鐵腳我四個人就成團其實我一開波就四個人已經成咗團啦加多兩個六個我就滿囉 佢而家我就諗法就唔係啦，六個就滿咗，但我俾咗四個 credit， 嗰四個呢如果再砌六個之後再砌夠多四個呢，就我就出兩部車，即係我問題就話喺邊度喺架車度啊，因為我嗌一次車六個人就啱啱好囉，搞掂佢啦，但如果你七個，咁我真係唔識點解車㗎啦。 係啊，叫坐車頂人都。 係啦，所以呢六個就滿咗啦。但如果譬如再喺六個之外再搵多四個呢，即係後補四個呢，一夠四個十個人呢，我就嗌兩架車啦。咁起碼咁樣呢，我就會可以俾你。 係啊。 記住有網友，當然呢有啲網友係話預早同我講話，譬如牛哥，我想跟你去疫區。預早同我講。OK，我就會預咗同你講話幾月幾日有團 ,OK, 你唔嚟，因為嚟咁我就當咗你一位㗎啦 ,OK, 所以而家我啲團呢係一開波我已經滿㗎啦，所以你一定要早啲同我講，咁去嘅日子我唔知，但我覆返俾你呢，你話去，就唔好忘記機，除咗阿碌之外，因為阿碌冇辦法，因為佢係節目主持人。 係啊 ,OK, 我點都尊重佢。其他網友話去而到時放飛機嘅。 係。 以後你就唔使只跟我團，因為嗰陣我唔係話就我唔係我哋賺錢嘅。 咪囉。 你真係咪撚嚟 ,OK? 好。 好啊。咁講返呢次啦。咁啊本來六個人嘅。少咗就阿碌一個。咁啊得返五個啦。唔撚緊要啊，照玩啫，即係車費大間夾㗎嘛，係咪先。只是臨時臨急，我找不到多一個人出來而已，朗尼兄又帶多了一個朋友啦，咁我們明明白好早啦，因為這次大家都齊曬，就好早去到神秀山莊啦，咁明明白我們就去吃飯先啦，吃了飯先，我們在神秀山莊附近那間酒店，即是我們睡那間酒店 ,OK, 就吃飯，哇，那間酒店幾多貴，吃飯咁下次我唔會喺嗰度食㗎喇。 食乜嘢先， 又係嗌數食飯囉。 啊。 好撚貴。我唔撚知呢，咁樣九九幾歲，平時真係唔撚使咁貴㗎。即係平時我哋食飯都係$80到啊，咁九百幾蚊。 即係一個人。 咁當然啦，我試咗出嚟啦，我試咗出嚟啦，冇人塞夠算囉，咁樣 ,ok, 嗱啲唔好計。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七點鐘準時去到神秀山莊嘅夜總會。玩。ok。我首先我再介紹神秀山莊是一個乜嘢地方嚟先。依家夜總會係以前東味嘅老細，其中一個老細呢，一個股東攞出嚟搞嘅。佢成間場基本上同東味冇分別。東味下面有一個表演嘅地方㗎嘛，呢度都有。如果譬如你去玩玩嗨嗨地，你可以同條女內樓下二樓地下嗰個舞池都跳舞㗎。有人做表演，有人唱埋歌啊 ,disco 咁樣，下面係酒吧嚟 㗎。 你可以回復返東味嗰時候咁樣。而且你諗下啦，加埋張強。張強就係以前東味嘅經理啦。佢有躲㗎嘛，打女強㗎嘛。 打女強。 打女強㗎嘛。記住啊，你頂籠你嗌佢張強好啦，唔好嗌佢打女強，呢啲我自己作㗎啫。更加唔好嗌佢女人強啊，大佬。哭你嘅街。 有冇人試過 我先。係人都估佢基㗎啦，唔好話我話啦，個識得佢都估係基㗎啦，唔好話佢女人強啊，屌你好撚實嬲啊，你唔係撚唔係撚面前講啲咁嘅嘢。OK? 好啦，咁成個 東味。嗰晚有冇人點嗌佢先，我想問。 咁冇啦，我哋個個私下就咁嗌個女人強，屌你喎，咩面多咗都點邊個得啦。大佬佢負責搵女俾我嚟 㗎。 係咪先。 女人強啊，搵件豬扒俾你。 喂搵件我咁嘅女人俾你啦，咁撲你咁咪撚曬嘢。OK?咁你見到佢嗌張強好啦，唉唔該呀大佬，千祈唔好嗌女人強啊，打女強就冇佢自己唔知㗎，係我自己作俾佢㗎啫嘛，即係呢句你嗌佢唔應你，但女人強嗌佢真會應你 㗎， 鬥八星你添，可能要打佢打柒你㗎，屌你老味。OK, 唔緊要。咁啊照舊啦，因為嗱上次我去神秀山莊，咁我真係啲網友揀得快㗎嘛，咁我就慢慢揀啦。咁呢次又唔係喎。呢次去神秀山莊呢，咁我試過一次睇個女啦，咁我話咦咁呢次我睇定啲，我就唔睇定啦，唔慢慢睇呀，一有合咬完我就立啦。好，咁加上呢阿空少呢 就早前咧就揾咗一扎女嘅相，即系神秀山庄阿张强带嗰啲女，带嗰扎女嘅相， 佢自己影噶，应该唔系啩？有冇咁神通广大啊？ 应该系啲微博嗰啲女相啦， 即系攞咗条女微信， 系攞啲女嘅微信咁样，咁啊。空少咧就将嗰几张相咧贴咗喺我哋而家有一个搞团群嘅， 系 嗱嗰个群咧系唔讲嘢嘅， 系 净系吹鸡啊，同埋贴呢啲咁嘅女相咁啊俾我哋拣先 啊， 咁当然咧冇有唔会拣噶啦， 啊 睇咗先啊嘛，咁啊好啦，你第一转，咁啊开头咧空少咧就拣到抹咗两件嘅喺相里边抹咗两件嘅。咁啊，但最后就嚟一件， 系 咁啊，有冇人拣？ 系 冇人拣，咁啊，空少唯有自己拣啦。 啊 ，OK， 咁喺呢一班女嚟一睇嗰头第一次，即系而家讲第一次带女啊。咁啊，除咗阿空少拣嗰件女之外咧，仲有成六七件女嘅。 系 咁，我见到一件，咦，1500嘅啫。 嗯， 吓咁啊，有啲肉地，点解啊？点解有啲肉地啊？喂，大佬，有神山虎喺度啊！你唔好搵件瘦蜢蜢嘅， 唔好搵件高瘦平啦， 屌死佢喎，真系惊。咁我特登搵件有少少有啲肉地噶啦，即系有啲肉地嘅，咁当然唔使贵啦，咁啊1500嘅啫。咁我就嗌咗件1500啦。好啦，原来今晚得咁巧咧，我件女就着黑色衫嘅，就叫小红。阿空少佢嗰件女咧就着红色衫嘅，叫小黑。同一组嘅 调稳转咗 ，friend 嚟嘅，咁啊嗌咗啦，跟住个啦就拣啦，都拣咗几转嘅，拣咗几转嘅，咁个人嘅品味都唔同啦，系咪先 ？OK， 好啦，到阿朗尼带咗一个朋友嚟噶嘛，嗱嗰个朋友咧就年纪都我可以唔好叫 uncle 啦，我可以称呼个佢个哥哥啦，咁啊一路都拣唔到，咁啊。搞唔到佢自己就無啦啦就中撚咗出去走廊自己鬧啊。冬味咁樣啊，冬味都係咁樣自己鬧咗嘛。佢話佢都未鬧。佢鬧咗一件女，我諗係我哋成班人冇人會揀嘅。呢件女我諗啊山東妹嚟㗎啦。即係好大隻嘅。大大隻嘅。 有冇我咁嘅身形啊？ 冇。有呢個身形唔係人嚟嘛，屌黐線家女嚟嗰陣唔係人啦。我 真係好橫囉，係咪 好橫又好波嘅，即係佢嗰條女係可以做完全可以做保鏢嘅。咁當然個樣都 ok 下啦，又唔算太差。咁佢當然呢有返咁大咪嘅話，始終都唔算唔喺我嚟嗰陣唔係好杯茶。咁我唔會覺得好靚嘅。但係佢一喂原來有啲人係鍾意咁撚大咪喎，而且你諗下喎，嗰位哥哥佢唔係好大隻㗎喎。佢瘦瘦削削。咁年紀又咁上下，嘩我諗下喂你搞呢件女你都要需要好多方法去砌佢喎，咁咪你都頂唔順喎。OK， 好咁唔好講啦。咁一路去咁其他唔好講啦，淨係講返我自己嗰 part 啦。咁一路玩喎。一路玩我隻神山虎呢就一路可能嗌。喂屌你都快撚啲啊，你玩撚完未啊，佢第一次嗌嘅時候呢即係嗌嘅時候呢八點啊。係呢個夜晚八點，我真睇咗女之後冇耐，我坐女啦，佢神山虎就嗌呀，屌你老你快撚啲啦。 肚餓啊。 肚餓啊，屌你大佬你細佬唔細啊，而家屌你老黐線啦，你快撚啲啊。佢不斷一路不斷喺度嗌我哋快撚啲快撚啲快撚啲。咁其實嗰日幾好玩嘅，幾開心嘅。因為其實最後都我哋攞咗鱷魚出嚟玩啦。咁我連啤牌呢我買一副啤牌嘅。但最後都冇攞出嚟錫，咁啲氣氛都好啦。咁平時呢啲環境呢就起碼玩到12點等埋佢哋嘅抽獎先啦，佢一個抽獎每次都有嘅。咁一隻抽獎玩埋嘅抽獎起碼一點㗎啦。但唔撚得。即係啲網友其實喺炸型㗎。我11:09我就下埋單 了。 下埋單了。啲網友炸型㗎，點解咁撚早走。其实唔系我而家话声俾你听，话俾我听，唔系我想走 啊， 系神山虎想走。哇，吴家产嗌捻到，话屌你都快捻啲啊，仲食宵夜啊，屌你老尾唔好咯啩咁样，有神山虎喺度咁讲，我真系顶唔顺 啊。 11:09我就下埋单啦 啊。 咁客人埋單之後對食宵夜㗎、啊、嗰陣就比較體力啦、啊、要控制埋隻控制埋隻神山虎冚家產係咪先。咁、 啊 啊、跟住食完宵夜、哎、宵夜 ok 啊好平呀。咁呢次搞團又有錢賺喎、啊、即係唔係有錢賺，即係我俾少咗。咁、 啊、 當然照例呢又俾少咗嘅話，我就攞咗啲錢攞出嚟食宵夜啦。咁攞、啊、完食宵夜之後我都仲係俾少咗 ok。咁、啊、算好啦。咁好啊 ,ok, 咁食完宵夜啦。咁呢啲係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 ,ok, 就講返我自己啦。咁啊其實嗰日都係照例去診一件女嘅。但好奇怪嘅，喺我每一次診呢一件女嘅時候呢，呢、這個小黑啊。 小黑囉。 小黑佢再唔係小紅，小紅我診呢個小紅呢就係三個嘛，小紅。我診呢個小紅嘅時候呢，呢個小紅呢就話嘩你好硬。我診佢幾次，即係診咗幾次，即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佢都話我好硬、 啊。 其實我診咗一次定三次，唔係診咗兩次定三次，我唔記得咗啦。總之我診咗期間咧，佢都話好硬。咁、 啊、 我心諗，點解突然間你話兩話？當然啦，我梗係知我點解好硬啦，因為有神山虎啊嘛。OK， 好啦，今日我諗啊，但你點解你強調我硬嘅咧？你要知道， 佢話你條命好硬係咪？ 唔係我頸好硬啦，係嘛？咁、啊、我而家我就諗到點解話你好硬、 啊， 即係平時啲客飲緊完酒根本就打完邊。 係啊。 根本就唔夠硬。 根本上冇人去到係唔飲酒而去屌。 係啦。 一定飲個啤啤。 係啦，所以你一定唔會太硬。 就算你唔醉起碼都飲咗都有六七成㗎啦。 但我呢鋪但我呢個客飲咁撚多酒啦。呢、 啊、 次我其實我又想試下我喺。 喂神山虎可以解酒某程度。 唔係。得唔得，即係你會硬囉、啊。你會硬囉，你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瞓醒先第一 Q 囉、 啊、 你一去到沖涼你就已經硬㗎啦、 啊、 你不停咁硬㗎、 啊、 有女喺度你就硬㗎啦、 啊、 你不停㗎啦，屌你快撚啲啦，神山虎就硬快撚啲啦，屌你囉，仲差會差你老尾咩， 快啲上房啦， 快啲上房，神山虎真喺由我八點鐘嗌到我十一點九，食身燒嘢嘅時候就冇嗌過之後，因為知道 準備上房，好 快撚㗎嘛。冇嗌之後係不定咁嗌，大概係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就嗌一次咁家產、啊、哇真係搞到我都好撚想，但係我冇可能八點鐘嗌埋單，你覺得好你 都自己抵唔住㗎嘛， 係咪先，收你七嚿水呀大佬，係咪先，黐線啊，我唔緊要啦，喂咁樣，但係嗰條女係我每次診佢唔知診我唔記得咗，診佢一次定三次喎、啊、兩次定三次喎，咁佢就不斷都話硬，咁即係話咦原來神山虎除咗硬之外，喺酒飲咗酒之後，你知道我哋飲酒啊，一人飲七嚿水酒喎。 嚇！ 啊，依次佢要唔使俾七嚿水啊，我都咪六嚿水酒喎。 嚇！ 六嚿水酒仲有咁嘅結果，其實某程度喂真係好有效喎， 真係算係咁嘅， 真係算係咁嘅啦。OK， 但係你要即係睇埋其他你啲兄弟報告咯。 係咯，而家就仲揸啲報告咯。我諗可能過幾集啦，睇下有冇其他。啲報告啦，通常都係呢位假主持嚟嘅啫，即係咧啊，唔係嗰個，唔係前節目主持人，係、啊、我係俾咗啲會出嚟揾嘅前位假嘅主持，咁、啊、你聽節目，你知你估得邊幾個啦？其實係咪 ？OK 啊，咁啊，佢哋仲爭我份報告嘅，咁、啊、我俾咗佢哋試下，咁樣即係我希望即係因人而異啊嘛。咁、 啊、 其實咁照計，某程度呢一次我又覺得好 OK 喎。 其實應該理論上試三次就可以出報告。 因 為點解呢，你第一次可能你係即係冇問題嘅、 嗯。 但唔知第二次會唔會有嗰個狀態會遞減嘅出現。 好簡單，其實我已經試勻曬㗎啦。 啊 當然啦，你星期五我星期五飲星期六呢，每個星期五呢、 啊、 都屌你頭我惡啦，你識佢聽一日瞓覺就頭我惡㗎嘛。 好 唔好計星期五抹咗佢唔好講 ,ok? 淨係講我搞嗰日。 啊 我試過飯盒啦，即係成日診個嘅女仔啦，佢個女仔每次診完佢呢佢都好冧 ,ok, 佢比時更加冧 ,ok, 人妻啦攞幾年冇即係幾年冇診啦、你知我講邊個啦，其實啦、其實你自己心有數啦 ,ok, 我唔知㗎、你 但係我唔會認㗎你問我有冇診過我就話我講大話㗎、我話哎呀我呃鳩網友㗎話即係你唔係我唔夠呃你呀賢哥哥係咪我都冇診過㗎呢、個以前診佢仲係女嗰時候即係仲未結婚嗰時候診過而家要診第二次啦嘅人妻啦一件外賣妹啦以前診過一次 再生第二次啦，佢係一個性工作者啦，啊，但係佢可以某程度係朋友啦，同埋呢一次呢、這個小黑啊，小紅， 小紅， 小紅，小紅啦，呢、這個性工作者啦，喂，呢幾次都效果都唔錯嘅喎，人妻我冇一點飲酒，上沙妹基本上同以前一，我嘅生活同以前一樣嘅啫，食下又飲少量，外賣妹又飲中量酒，同埋呢一次全部上係大量酒 ，OK 嚇、啊、即係唔係點飲，飲得多，唔係點飲至飲好撚多酒，神山虎都有效嘅。 唔係，我想問你，神山虎咧，即係你係飲酒前飲噶嘛？ 啊 你覺得有冇解酒嘅功效咧？ 應該唔係，其實 護肝咯。 嗱，我可以咁樣講嘅。其實我講神山虎之前咧，我喺網上邊做過好多 search 噶啦。OK 嚇，呢隻產品 OK 係會佢同你講，吸煙者、飲酒者兩個鐘頭之前飲用。OK 咁其實我合乎標準啦。我有好多時候我飲完喺屋企飲完，神不知鬼不覺。屋企即係等於屋企三點鐘飲完，五點鐘我去到福田接等網友㗎。咁、我三點鐘飲屋企飲，神不知鬼不覺啊。 你唔好太早飲囉，如果唔係你個人關 係。唔係其實某程度我覺得係成可以有24小時嘅功效㗎。OK， 咁呢啲然後我會有一次集合曬所有咁多網友報告同埋我自己報告嚟一個綜合嘅、 啊。 我同網友講下嘅，因為坦白講，我唔知我嘅朋友會唔會做代理。佢唔做代理嘅話，某程度我都會講嘅，因為對我嚟講有效嘛。 嗯、 OK， 咁同埋我會講下喺香港點樣容易去買呢一隻咁嘅 product 嚇、啊，或者我睇下有冇可能我自己會攞到呢只 product 出嚟買啦。啊！你唔做代理，佢唔做代理啫。 即係咁講啦，我本身都即係識咗啲沙巴喺嗰邊，即係都會有，因為好多香港人咧都會搭嗰啲沙巴嘅當地人咧買嘢、 啊。 其實某程度上咧，我都攞咗佢卡片。 啊，好容易。 譬如，即係佢本身係即係賣特產嘢嘅，咁、可能佢本身佢都知道有呢一類嘢，因為點解咧？可能喂，學你話齋，有人見效嘅，佢都會快唔 係 會揾或者委託佢揾。 嗯 咁所以變咗一樣嘢，其實都唔係太難嘅。 唔係太難嘅，我可以透露少少啦，但係信唔信得過我唔知啦。其實淘寶係有嘅 ，OK。 不過信唔信得過真係唔知。 係咯，真係唔知啦。 屌你咩神山虎林變咗雀巢三合一嘅喎。 屌你真係唔知啦 ，OK。你知啊淘寶嘅嘢啦，係咪先？咁啊，我唔建議淘寶嘅 ，OK。我建議可能或者代購嘅，其實香港有嘅 ，OK。咁如果我個朋友唔代理嘅話，或者我代購 或者我介紹我教埋網友點樣去代購 OK， 咁樣可以唔好得我講字 即係當我鳩噏咁啊，係咪先 ？OK， 咁可以大家試下呢啲嘢 product 啦。好啦，下個禮拜翻嚟神秀山莊未完嘅，我個 part 完咗啫，兄弟未完啊嘛。OK， 可以講其他兄弟嘅。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棉，它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棉刁民牛極力推介。